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扉。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。 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笔畅，《笔记》，2006年获得东方十大金曲之一的歌曲，也是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作品。当初周笔畅在参加超女 PK 的时候呢，也选择这一首歌唱给妈妈。简单的歌词和旋律，却被她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的动听。歌曲当中也诉说着青春的迷茫和梦想的张扬，这也是很多人心中代表青春的歌。 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

是傍晚五点，我是李佳薇，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，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